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大家好，我是四眼哥哥。10月16号晚 MyRadio 8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各位观众有礼，现在又到了月字会堂文的时间啦。弟弟是曾卓文，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揸车经验摩大髀，那我们现在开片啦。没错啦，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髀字，而图中显示呢就是这个美国荷里活巨星 Virginia Mayo，他就演很多熟女戏啦，不过间中都会show下大髀的波。记住啦，这位是 Virginia Mayo， 玉姐。下一条片麻烦。这个髀字呢就俗写呢就是月字边个碑，但是那个字当然就不啱的啦，等一阵我们会讲一下点解不啱，那个其实是读皮的。正确写法呢就是骨字边做个碑，即是大腿肉咁解。举个例，唐迪生的帝女花入面呢又由梁醒波饰演周中。周中怒界口鼓，你记唔记得当年呢个怒界口鼓呢就是对住任剑辉所饰演的驸马爷讲的。你记唔记得当年在乾清殿对住公主点讲啊，又说公主啊公主，你爱我我都爱你，我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生同生死同死，如果你死先呢我就掹刀吉大髀。点不知公主一死了，白骨都未寒你就嘟嘟嘟，这个就是掹刀吉大髀啦。这个掹字以前都讲过的啦。下一条片麻烦。又好像王晶那套港产片专吊大鳄，就由万梓良饰演臭口泉，入面那首金歌呢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啦。今晚玉你夜不夜啊，揸车经已摸大髀，叫鸡梗是好过打飞机。Oh, o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126.4，126.4。好，下一条片麻烦。这个就是万梓良所饰演的臭口泉啦，都算街知巷闻了喂。好，下一条片。又举个例，雞髀打人牙較軟，這個香港的諺語，即是說用些好吃的東西來哄人。下一條片麻煩。這個髀字呢查康熙字典就說唐韻、韻會、雜韻、正韻都是保衛切，因髀說文解字古雅禮記，大下無厭髀，上無厭協，当无骨者壮指人间世，知离疏者而隐于跻，肩高于顶会绝指天，五管在上两臂为协。下一条片麻烦。好啦，这个雪院天子文寿衣，各一集到地是到臂，身书制不定，言至宽髀之所，非根则苦矣。太原经次八居不拔，髀族节韩非子，中谋无令晋平君，晋平公问赵武曰：中谋三国之古，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下一题俾唔该。又到这个间族客书，夫激庸叩煲弹增薄比，而歌乎呜呜化耳者，真秦之声也，怀男子家父良马，其子好奇多而折其比。下一条片麻烦。史记这个讲了，晏子春秋，晏子独薄其髀，仰天而大笑曰：乐哉！战国策，宣太后为 上子哉，为上子曰：妾是先王也，先王以其比家妾之身，妾困不疲也。下一条片，唔该。汉书上基文，上基文廉颇，李牧为人良说，乃父比曰：嗟乎！东冠汉纪，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比，二曰孙夜，三曰混天啊。下一条片，唔该。后汉书酷吏列传，时中常侍王府曹节等，奸若弄权，煽动外内，求常父比发愤曰：若杨求作师弟，此曹子安得容府？而礼比不升，招事亦临困之。渐博比大笑，不知忧惧啊！释明书机也，要悲鼓，要比鼓动摇，如书机也。下一条片，唔该。皇帝内经经脉，其知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冲中而合，以下比关，底伏兔，下失宾中，下循径外廉，不下足府，入中指内间，民心雕龙恶虎，其辞切字则付比雀跃啊！金柳子立言下，牛头马比，姜相附会，水经注济水，山羊渠野苑，有肩比重，重聚大小。下一条片，唔该。三国志，姚义恨有不忍之心，然由斩之相比。群书自要，至于宽比之所，非根则苦。魏文累聚笑，晏子博比仰天大笑曰：乐哉，今之饮也。通典团合声，如博负九，立左半，比不升。下一条片，唔该。方干白马之毛，比上玉，黄巾一向箭头书，罗隐马上孤蚕烧比玉，屋中游扇遇头风啊。下一条片，唔该。三国演义，因见己身比玉浮生，亦不觉针言流泪。太平广记及即位，故见比上长班，问及神所在。下一条片，唔该。好啦，到呢个续写呢个咧，其实系读皮，就唔系比嚟嘅喎。呢个系皮，为嗰个皮。康熙字典话呢个皮咧，唐韵符之切，杂韵韵会，频之切，正韵音皮，广韵呢个皮咧，说文解字曰：土藏也，释明云呢、這个皮卑也，在胃下卑助胃气，主化谷也。粤语审音配词字会音皮，所以呢个皮字咧个音义咧都唔啱呢个大比嘅比嘅。下一条片，唔该。好啦，呢、這个头先我哋讲到呢个掹刀吉大比啦，呢、這个吉字点写咧？俗写咧就剔手边做个吉祥嘅吉，正写咧就系、是、我哋荧光幕睇到呢个啦，吓下边做个歌字嘅。例如针唔吉到肉就唔知痛，即是香港谚语，比喻人未身受其害就唔会重视嗰件事啊，就唔会呢个感同身受。下一条片，唔该。好啦，康熙字典就话呢个吉字咧，广韵古吉切，杂韵韵会，音吉，说文解字。激也，又曰长矛也。将行东京赋，立歌吃吉，住歌短，故立居上，矛长，故眉吃柱 吃邪柱也，又乐之也，说这个书经吉吉明求。另外韩愈吉吉乎其难哉，下一条片麻烦。战国策，大夫众为越王擒敬吾，成霸功，勾践终吉而杀之，白虎通得论，故书曰吉吉明求，博父擒失以荣，早考来格，闻此真经一字，曰曰乎回也，吉吉乎斗也，后汉书，故吉吉明求，在于如墓。下一条片，另外一条，唔该。好啦，太平御览，这个放其山又有摩天吉日之高啊！再下一条啊，唔该。西游记，吉玉敲金非所所，天然情圣都预先有啊！封神演义入考但至曲中，只见阴韵悠扬，真如吉玉明珠，万壑重涛，清远玉绝，今人陈襟顿爽，仿如身在瑶池凤国啊！全唐诗，吉玉从今永众星，艳诗孤竹和且清。下一条片，唔该。好啦，曾卓文案，这个吉呢，原本解长矛引申，就以矛嚟到刺人，吉就系本字，而剔手边个吉呢，就假借。这个吉吉呢，上古都系质部音同或者音近假借。咁啊，再者啊，呢個吉咧就呢個下邊一個歌呢個就讀吉咧，個剔手邊嗰個吉咧原本讀個結嘅，考慮形音義咧，都係寫呢個下邊做個歌呢個吉為義啦。好，再下條片，孔仲南咧就提出另外一個字喎，呢個字其實讀拆嘅，不過孔仲南咧就話讀若吉，以矛刺之若拆，周禮。策如变柱，策为以叉刺泥中博取之。汤珠为之激珠，楚语呢个激团驱毒吉音，吉激相声。下一条片唔该。咁孔仲南呢个睇法，我哋要商榷下啦。根据康熙字典咧，呢、這个策字广韵，策激切。集韵实集切，取余气也。周礼天官变人以是，策余变归顺凡礼物。注：策为以叉刺泥中博取也，又刺也。咁根据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呢、這个字粤音策。曾卓文案呢、這個字咧，無論音義呢、這個字啊，嗰、那個意思就啱啦，但個音咧就唔符合粵語吉人嗰個吉。好，下一條片。好，咁啊，我哋呢個粵字會唐文啊，咁多條條目咧都好多集噶啦，就將會係收編喺小弟所編嘅粵詞正典入邊。粵詞正典咧就係、是、小弟同埋。这个文化现场有限公司所合作的文化公益项目，文化现场有限公司是慈善机构，账目呢就由政府直接监察的。那我们这本粤词正典呢就起码就成80万字以上，即是有成1500条，大约1500条条目，每条都成600字的，即是每一条都好像一篇学术论文那样。咁啊，有呢、這個每一條咧都經過呢個嚴格嘅學術考證，嚇、啊，即係用咗呢個文字學啊、音韻學啊、訓誡學等等，而啲例句咧亦都反映出呢個本土嘅風情、香港嘅特色嘅。咁啊，呢、這個呢本粵詞正典咧， 由於呢個篇幅浩大啊，所以出邊嘅出版社都大多數唔會出噶啦，唔肯出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唯有自行集資出版，希望各位讀者嚇、各位觀眾呢、這個踴躍捐助啊！如果捐款達到1000元以上者呢，如果得到捐款人同意，會將芳名登錄喺呢個詞書嘅後面嘅一頁嚟到紀念功德嘅。咁啊，出版嘅資助咧，請入去呢、這個入落呢個文化現場有限公司嘅户口，即係匯豐652-409-699-838。咁啊，過數之後附上收據、姓名、聯絡我方法啊，電郵去 admin@cforculture.org 啊，唔該。好多謝各位收睇，後會有期。 大家好，我是四眼哥哥。10月16日晚 ，My Radio 8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